就是天堂。想想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声起，马蹄声落。Oh yeah, oh yeah。看见的、看不见的、瞬间的、永恒的、轻夸张，马大雪飘扬。Oh yeah, oh yeah。谁在呼唤，轻声一唱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。东边牧马，西边放羊，野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。在日月苍苍后，你在谁身旁，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。 我想想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声起，马蹄声落。Oh yeah, oh yeah。 看见的、看不见的、瞬间的、永恒的、轻草长，那白雪飘扬。Oh yeah, oh yeah。 颤动了想象，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，马头琴悠扬，马来就穿场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紧捆绑。哦、oh, 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每一次月亮你让霓虹黯淡无光。 我等待，我想想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，马蹄声落。 Oh yeah, oh yeah。瞬间的、永恒的、心跳上，啊，白雪飘扬。Oh yeah, oh yeah。我等待，我想想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声起，马蹄声落。Oh yeah, oh yeah。看见的、看不见的、瞬间的、永恒的、心跳上，啊，白雪飘扬。Oh yeah, oh yeah。我想想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满身气，满身落。Oh yeah, oh yeah。 情悠悠，那个你，绿悠悠，那个山，风声里壮。

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